现在时间半暝啊十一点。 你喜欢这首歌吗？喜欢这样的氛围吗？在这舒服的夜晚里，这里、那里，还有全世界的好朋友们，由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制作团队，在您睡前的两个小时里，继续的陪伴你们。我是制作团队的孟博，这是我的声音，希望你们会喜欢。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所为您直播的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今晚呢，我们要向全球听众朋友们呢分享一则很重要的社会议题，就是婚姻平权面面观。这个议题呢，我身为天主教会的基督徒，看到台湾某些想结婚的人，法律上却不承认他们婚姻是合法的。基于这个很初步的观察，我今晚呢就邀请两位特别来宾，也是天主教友，借由他们的法学专业和教会法的中性研究，来与全球听众朋友们分享他们对于婚姻平权在法学上与教会法上的学理和规范。今晚呢的两位特别来宾是一对师徒，我先请老一点的王师父先简单的自我介绍和新春的祝福。 还在这个元宵节的，祝大家洋洋得意啊！我是中正大学法律学系的副教授王正佳，大家好。 王正佳老师呢是台大台大台大学生，然后他中间呢去日本一桥大学进修，然后后来取得了法学博士，他的日文非常流利，所以我们现在在请王正佳老师用日语呢诚挚的向日本的老师和台湾的日本朋友呢简单的新春问候。 日本の方々、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金卡新年。 老师可以简单的中文翻译一下吗？ 新年快乐啊，锦贺新年啊。 那个贺正怎么讲？ 卡岁哦，一般是讲金卡新年，锦贺新年这样。 今晚的另外一位青年才俊呢，我们先请他呢用中文及英文母语呢向全球听众朋友们简单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陈真胜，我念中正大学的政治系。Hello every listener, I am 陈真胜。I'm studying in National Zhongzheng University and studying in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Happy New Year and Happy Chinese New Year. May the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us, and God bless the world. 您这样讲他们会回来台湾吗？ No, we got a problem. You should not say Chinese New Year, you should say Lunar New Year. 谢谢王师傅的补充。我们这段开始先结战火进广告。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你惊喜与奇幻。我是广播主持人丹仙姐姐。 红红的太阳下山了，咿呀嘿， 好难听哦。 哎，你的眼睛怎么跟太阳一样红啊？ 不知道哎，而且好痒哦，昨天去游泳回来就这样了。 你一定是被传染到红眼症了啦，快去看医生吧。 天哪，我怎么会这么帅？ 注意哦，红眼症流行期间要尽量避免出入公共场所，并养成洗手的习惯。 要是不慎感染，也要尽速就医，并在家多休息，以免传染给其他人哦。 预防红眼症，从生活小细节做起。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所为您直播的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要先点播听众的来信点歌，因为上次我看错歌名，然后播错歌，听众他来信指正。然后这是来自台北陈胜奇先生，他本身也是中正大学气管系毕业的，他是长老会的会友，他要点播的是主是我力量，因为我上次播的是主是我的力量，就多了一个的歌曲就不一样，所以这次我们要播的是主是我力量。然后圣奇呢，他来信说呢，他说我会原谅你没有关系，还是希望呢大家在新年期间呢，他拜个晚年祝福大家新年快乐之外呢，他也邀请全球听众朋友一起来收听这首非常好听的教会诗歌。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教会诗歌，主是我力量。 三不五时关心身边的朋友与家人， 用心聆听，给予支持，每个人都是守护别人的天使。 咱拢是自杀防治守门人， 珍惜生命， 希望无限。 0800-788-995，请帮帮救救我。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晚呢现场来了两位特别来宾，一位是中正大学法律系刚升等的副教授王正嘉老师，另外一位是中正 DJ 生发水的主持人陈真胜。今天我们就来进入我们探讨主题，在有效的法律范围之下，什么是婚姻？那第一点呢，我们就来先来看看婚姻在法律上的定义，特别是指台湾的部分，请两位谁要先出招呢？先出招的可以先得且就，避免被说完。 那我先讲好了，毕竟老师的专业比我多嘛，所以我讲完了之后老师可以再帮我补充。 你真的这么想吗？ 要先讲一下，不然被老师讲完了，我等一下还有面子继续讲下去。就是说，我们在婚姻法律上面的定义必须要一男一女，我们会说配偶之间必须男女双方合意结婚，这才叫婚姻，这是目前我们台湾现行的法律上面有明文规定的。再来是说，婚姻是一个契约，在这个部分会认为婚姻上它是男女之间合意，因为契约一定是合意才有办法订定，如果不合意的话当然就没办法订定嘛，所以婚姻是一个契约的概念在这个里面。再来是婚姻它有法律效力吗？我们台湾目前是以公证才有法律效力，所以什么叫公证？就是你必须要登记，应该是说登记才有法律效力，你必须到户政事务所去进行婚姻登记。那在以前的话必须要几个人以上才算是婚姻完成，这在以前的规定，那现在改成你必须要到户政机关去登记就 OK 了。 可是我想反问真生一个问题，就是台湾老一辈的人他们认为公证结婚一定是这一对新人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他们是不被祝福的。可是你刚刚讲的是反而有婚姻效力的是去法院公证，那你怎么去看这个台湾民间对于公证效力的一个看法或质疑？ 我觉得在这个看法上，主要是大家的观念可能要变一下。 打断一下，这个法律概念不对，不是法律婚，是登记婚，不是公证婚。 我觉得传统观念这个部分是要变。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所谓年轻人领 22K 啦，如果说要被祝福的话，老一辈的人会想说我要办一个酒宴，像严清标一样做的那么大，那像严清标这样办了100多桌，这样子难道就被祝福吗？那现在年轻人很多可能没有办法，我想结婚啊，我跟我女朋友很好，我想要结婚了，那这个时候我只有 22K， 我怎么有办法办到100多桌？好，我办10桌都有问题了，那这时候当然我们就先去登记就好了嘛。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听那个王正嘉老师，请您来说明就是您对于婚姻在法律上一些定义在台湾的部分。 第一个哈，婚姻是一个法律上的契约，刚刚正胜讲说哈，是双方的合意之后的契约。那问题是为什么是法律上的契约？是因为法律会赋予他一定的权利跟义务。好，我想这是法律上的一个定义哈。但是如果就刚刚两位所讨论的那个问题哈，我想婚姻不只是只有一个法律上的一个意义存在，它会有一些就是所谓礼俗的。就我们传统法传统上面的对于婚姻的怎么看待的这种礼俗婚，我是觉得在要讨论法律问题的时候，有时候这个是要做一个区分。也就是说，我们就说今天有一对男女，他没有经过家长的祝福，他们跑去结婚，我们要看他的结婚的意义是怎么样。也就是我们法律上或许会承认他是有一个婚姻的效力，因为他做了登记，不一定要去公证，公证是一种方法而已。那当然我们台湾的婚姻法应该是2-3年前、做了一个修正，在大概70-80年以来的民法、其实都采所谓的仪式婚的做法。仪式婚的做法就是说你不一定要去登记，就是我们法律给予你的婚姻的效力是只要有公开仪式，2个以上的证人的在场见证，你这个婚姻就是有法律的效力。可是在2-3年前改成说要登记婚，我觉得这一个改变并不是会改变这样的一个婚姻的法律上的定义，它只是一个方式的改变。所以说我们如果从一个礼俗婚的一个观点来看， 婚姻当然不是两个男女的事情而已，因为我们一般在看待婚姻，某种程度它会是两个家族，他们愿意结合在一起，然后两个男女他们也愿意结合在一起，那这个就是会有它的礼俗上的意义。所以当然我会说哈，婚姻不被家长祝福，它在法律上还是有它的婚姻的效力，只是就是说我们一般的传统上会把它视为好像不是婚姻。我想意义上先做一个区分，这样会比较容易讨论。 西元2990年，吸血鬼国度里出现了急性尖牙退化症，吸血鬼们失去了吃饭的家伙，爆发大饥荒。于是国王召集了大臣们开始协商。 难道我们平常没有储存血吗？ 哎呀，从前大家见人就吸，根本没有存血的习惯啊。 No， 有血当思，无血之苦，卷起衣袖，你也可以加入救人的行列。 接下来就是我要再继续问说，因为我们三位都是天主教友，教会他在教会法上他怎么来规定婚姻这个行为？我看曾生一直在翻教会法，那曾生你要不要先说明一下？ 我们在教会法里面，他也同样认定婚姻是一种契约，他有很明确的写说男女双方借以建立终身伴侣的结合，这个契约的本质是为了夫妻之间的福祉哦，以及生育还有教养子女而结合的，这个叫婚姻。而且婚姻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单独性跟永久性。所谓单独性就是你就是单独跟这个伴侣嘛，永久性就是说你就是一直跟这个伴侣至死不渝的一个概念。 我想在教会法上的一个情况其实跟我们法律其实是有很大的关联性，因为我们法律上的婚姻其实就是来自教会法，所以在教会法里面包括从圣经开始的规定，就是一男一女离开父母然后成立一个家庭。那我想在教会法其实它也当然也是视为是一种契约，但是在教会法里面所承认的当然它真的是一个教会法里面的权利义务关系。大概在教会法里面所成立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我们近代的民法其实都是承受，都是一样的一个情况，只是教会法刚刚正正提到一个比较特别，就是说是一夫一妻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这个是不能离婚的，不可解消性的，这个是教会法里面一个从圣经来从教义然后进到教会法的这样的一个规定。我想这是跟一般民法的一个婚姻不一样。那当然我们会看说你说回教徒的婚姻他会有一夫多妻，那这个不是天主教会或者我们讲说一般基督徒所认为的婚姻，我们通常都会是一夫一妻。 老师我再追问一下，就是说教会法跟我们台湾有什么关系？就是台湾法律会不会跟他有抵触？ 因为我们现在的民法的规定很大部分是从德国的民法，那我想全世界的几乎可以看得到的只要是基督教文明的国家，它的婚姻法大概都是从教会法的婚姻而来。我想这个是从法律的制度跟法律的历史上来看是这样的一个关联性。 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点播听众的点歌，来自南投布农族一位青年朋友，他叫念天，他要点播一首非常好听的福音诗歌《耶稣正在这里》。他要留言给全球听众朋友呢，他说新年期间呢，是开心的或者是难过的人呢，耶稣其实都一直在看守着你。他要邀请大家呢，开心的想到耶稣，然后难过的时候也要想到他，无时无刻呢都要跟耶稣在一起。他最后呢要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厄马努尔。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福音诗歌《耶稣正在这里》。 在这里， 耶稣正在这里， 他正在这里， 他宝血为你而流，洁净你心，他大能话语医治你的身体，他生命释放你的自由身体。 就在这里。 他宝血为你而流，洁净你心， 洁净我的生命。 他大能话语医治你的生命， 医治我。 他生命释放你的自由生命。 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哎，要买什么就快吧，我想快点回家。 嗯，我拿包烟就来了啦。哇靠，烟怎么变得这么贵啊？ 前阵子就涨啦，你就干脆趁这机会把烟戒了吧。景气那么差，替自己的荷包想想吧。 说的也是吼，看来这一次我是真的要下定决心戒烟了啦。 你知道吗？只要常运动，多喝水，保持好精神，戒烟也可以很简单哦。 远离烟害，让你我更健康。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所为您直播的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今晚呢来了两位特别来宾，我们先请王老师跟全球听众朋友说声 hello。 嗨，大家好，空邦哇。 第二位是陈真胜先生。 Hello, good evening, guten Abend。 德文啊。 台语秀一下。 大家。 吃饱未？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暗时好。 这愿意吃宵夜未？ 那接下来我进入我们的第二个主题。因为爱，我可以结婚吗？那这一个呢，我们主要还是以法律和教会法的观点为主来做一个分析讨论。接下来第一个小子题，同性之间是否有结婚的权利？老师跟真胜，你们认为同性之间是否有结婚的权利？ 如果是从刚刚讲的民法，因为定义里面已经显示出答案了， 当然法律没有很清楚的说婚姻是一男一女，但是我们大家就是会知道说婚姻就是一男一女，就是说解释上都会说这是一男一女的结合才会有成立我们台湾的婚姻的可能性，这个是在法条规定上是清楚的。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民法上面我们有提到他说夫妻男女双方，那在这个部分不就有特别限定出男女？ 现在我们讲一般人的解释上会说夫，而我是女性我可不可以自称为夫啊，这有解释的空间啊，就是说他没有规定说一男一女结合这样子， 有点像我们在 BL 里面的两男，然后一个是公一个叫双， 哎，对对，就是类似那样， 会有这样子的讲法出现。 所以我们讲说夫与妻大概在我们现行在解释上会说男与女，会做这样的一个解释， 是以生理性别为主吗？ 是是。 延伸出来是说背后的法学思想也是站在一个两性结合的立场， 觉得哈，刚刚因为第一段其实提到就是说婚姻是一个法律上的契约了。那我其实我们讲说法律上契约就是这里我们要谈的是说，哎，两个人他想要结婚，他是想要取得这个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那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哈，台湾现在推行了登记婚以后，其实跟日本因为一开始他们战后的民法就是采登记婚啊，其实他们在法学思想上在日本就发展出一些所谓的内缘关系，就内缘关系所指的就是说两个人我想要一男一女我想要在一起，可是我不想去登记结婚，可不可以？那这个时候法律上需不需要给他一些已经结婚的人类似的一个权利义务保障，这个在他们的学说里面是出现过的，而且讨论非常多。所以说我们这样在定义的时候才会讲说，我们一般对于法律上的婚姻跟礼俗上一般人认为婚姻，我们要先做一个区分，这个时候你讨论的概念才会清楚。今天我要结婚，我两个人就是要住在一起，就是要当作跟夫妻一样的生活，可不可以？可以。可是我们进一步来想的是说，那法律上需不需要给他保障？好，我想这是两个不太一样层次的一个问题。 在民法或法学思想的一个规范之下，我们还想到自然法。那自然法，我想说先请真正先说明什么是自然法。 自然法哦，我们一般会说是一个从以前希腊罗马时代最早最早在自然法，就是说很习惯习俗的想法。当时有很多的哲学思想的学派，像伊比鸠鲁啦、斯多葛啦，很大的主流是伊比鸠鲁学派呢，它是支持大家追求快乐，所以 gay 这个词它是以前是快乐的意思。所以在当时的自然法里面，我认为是同志在自然法是 OK 的，希罗时代。但是到了后来呢，因为我们教会天主教变成了偏向国教或是普世化的宗教了之后，有一些教会的法学者想要把自然法跟教会结合，所以最后结合就把这个同志排除了，因为我们的教义里面就是不让同志结婚嘛，所以自然法在这个时候就把同志给排除出去了。 那王老师，您也研究自然法，您对于真神这样说法您有什么要修正或补充的吗？ 基本上那个自然法当然它有它的一些定义上的一个问题啊。那刚刚提到那个是比较希腊时代或者罗马初期的一个所谓的自然法的概念，有人就是讲说自然法概念就是跟人类以外的自然世界，但是后来一直发展到所谓的经验哲学派以后，我想自然的这个概念有一点点的变化啊。它因为自然指的是本性，而且是人的本性，不是自然界那个自然，所以说人的本性哈，就是在经验学派里面会认为说人的本性第一个出发点就是理性，所以说自然法就会比较偏向于说它是一个理性法。这理性法是说从人类的理性来出发，那人类理性的出发当然就会跟教义哈产生一定的连结，因为人的理性来自于所谓的天主的肖像，所以人的理性是天主的模仿。有人也会说，哎，这个圣经里面的记载，这是一个犹太教的一个古典，但是它记载就是说人是从天主那边承受了这个理性。那在所谓的创世纪哈，是一男一女的造人的一个计划，所以这个是神的理性，当然也会是人的理性。 那我想继续再问王老师，就是说如果在一个自然法的概念之下，我跟他我们都是属于两个都想清楚了，我们两个都是行为成熟的人，那我们也是基于一个理性之下，我们两个可不可以因爱结婚，即使我们两个是同性的一个生理性别？ 所以这个基本上在教会法会把它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理性，因为它不是从神来的。当然你要讲说在文艺复兴之后人的理性高度被传扬，跟神切开来了， 好，那你什么都可以想，那没问题。但是我要讲这边的自然法，如果以教会比较传统的自然法，就是你如果有跟你的本性，人的本性有违反的这种理性，其实基本上不会被视为是一个正确的理性。 所以即使在自然法的一个规范下，我们不能因为爱所以我可以彼此结婚吗？ 所以我们这边就要分嘛，哈，就是说如果你从人的观点去出发，哈，我们会发现说，诶，既然婚姻，哈，这个婚姻的来源是一个从教会法承受到我们的近代民法，那人的理性已经开始出现，就是说啊，我想要同性，我个人会觉得你就不要说用婚姻，因为婚姻已经有一个既定习俗用法，如果说它就是一个结婚的话，这个时候会反而会是跟我们几千年来对婚姻的看法是有隔阂的，有汉隔的。 收听中正之声，今生今世给你百种生活的一百种，就爱听我们说。FM 八八点一， 做自己该做的事，你就是最棒的。我是社科院院长王国宇老师，你现在收听的是中正之声今生今世 FM88.1。 我是想问老师刚刚关于自然法的部分，就是说人的本性是出于理性，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亚当跟夏娃他们偷吃了那个果实了之后才得到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所以在一开始他们事实上似乎并不是理性的，似乎没有办法判断是非。那在这个时候自然法它到底是理性还是人的兽性？ 这个就是你看怎么去解释这个创世纪啦，因为根据有一派的解释说，这个原罪的想法其实是一个，因为人在远古时代，我想远古时代就是我想杀人就杀人，可是人一直所谓的这个道德发展的一个情况啊，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说，诶，我们人是不可以做坏事的。那这个有人就说，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这个伊甸园里面的这个所谓的善恶果的一个比喻，他是讲人的道德意识发展到一定程度，那当然从这个时候开始才有理性的讲法。那我们圣经里面说这个理性现象，就你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的解释，就是说人忽然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发现说，哎，我从神那边所领受的是这个东西，这个叫理性，那在过去那个都是欲望而已。所以当然我们可以说哈，后来就是说理性与欲望之间哈是一个很长的纠葛啦哈，包括在知识体系上或者说整个这个哲学思想上哈，这两个到底怎么去那个，这是另外一个更久远的自然法的这个定义的一个学派之争嘛。但是我想说至少在我们现在的我个人所认知的自然法里面，就多马斯的自然法里面嘛，他会是一个多马斯 Aquinas 他的自然法里面，他会说这是一个理性的，人是有理性可以去思考，那这个理性当然从亚里士多德那边来的，跟希腊的哲学也有一点关系。那其实如果你要讲的话，希腊哲学又有亚里士多德派跟柏拉图的这个理想论的那个 idea 的这个想法，其实某种程度是有一点像这样的比拟。 好，我们这一段先来休息一下。 金色的无限伴着音乐，被骗你的眼睛去一碗深邃的湖水，哦，忽明忽灭，掩藏不可思议的美，让我晕眩在悬崖边，谁知一睁眼就不见。Waiting for you, I'm waiting for you, waiting for you. 谁只一睁眼就不见。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伴你激发创意及潜力。我是红兰。 哎，你怎么把饮料瓶和便当盒都丢在垃圾桶里面啊？ 不可以吗？ 现在都实行垃圾分类啦。那你那些没有吃完的厨余勒？ 都包在便当盒里一起丢啊。 做什么傻事啊？你不知道厨余要跟垃圾分开吗？ 听起来有点麻烦呢。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也要做好垃圾分类。 做好垃圾分类，让你我的家园更美好。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所为您直播的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今晚呢，我们要向全球听众朋友们呢分享一则很重要的社会议题，就是婚姻平权面面观。既然我们彼此人身为人，我们被赋予爱的能力还有感觉，那么我想要再细问一个比较限定的对象，就是说因为爱我爱你你也爱我，那么同性做爱是否有罪？那么我们想请两位从民刑法律还有教会法还有希罗时代自然法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先请真圣先来做一个分享。 那刚刚提到有一个民刑法哦，在做爱的有没有罪，光是罪这个字在民法里面就不会出现，因为民法本身它规定的就不是关几年啊罚金罚多少啦，刑法里面才会有罪这个东西出来。 不太懂，民法不讲刑责吗？ 民法没有刑责这个东西，因为民法它主要规定的就是像什么亲属啦、亲属之间的问题啦、财产的纠纷啦、金钱的纠结啦，这在民法上面规定，但是不会说因为你欠我多少所以你要被关几年，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是否有罪在民法上我们不讨论这个东西，我觉得民法跟刑法要分开讲。 所以同性作爱在民法上面一定没有问题。刑法呢？刑法上面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做爱这个东西，我们不要讲做爱有点粗俗哦。 Make love 吗？ 性行为，它有没有罪？我们刑法上面有规定性行为的，就只有强制性交嘛。那再来就是像一些拐带啊，这个未成年的把他带走，这个叫什么？合诱掠诱罪的部分。那合意性交有没有罪？基本上无罪。所以同志做爱，我觉得在刑法上面目前还是没有办法用法律来给他进行拘束。 所以真胜，你的看法就是同性做爱在民刑法律你认为是无罪的？ 对，在这个部分我认为是无罪。 那西罗时代自然法跟教会法呢？ 我先讲教会法啦齁。教会法是不行，当然不 OK。我们教会法甚至认为你在婚前性行为是不行的，所以在目前现行的情况下，我们教会法第一个已经不同意同志婚姻了，所以自然是不能做爱。再来，西罗时代的自然法，他们同志是 OK 的，所以在西罗时代的自然法，他们会觉得 OK 啊，没有问题，所以同志之间的性行为是没问题的。 请王老师来针对这个问题来做一个分享。 第一个先补充刚刚那个刑法的那个问题啊，就是两个人合意发生性行为不代表一定没问题啦，因为还会有年龄16岁以下也是不行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当然在我们的法治里面我们出现这个奸，以往会出现奸这个字，那刚刚主持人讲到鸡奸，那其实那个是回教法律，其实奸这个字是指不正常的性行为，它本身就带有一个批判性一个动作。所以就像我们的现在也台湾还是有通奸罪，就是相奸，这个它就是用奸来做一个副品。第二个要澄清的是，题目说有没有罪啦，那其实要分两个层面，一个是 crime， 因为我们这个中文其实这里很麻烦， crime 这个问题就是国家法律上的犯罪问题，另外一个是 sin 就是道德上的对错的那个罪。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同性作爱当然在目前我们台湾的法律里面，不管是刑法民法，基本上他如果两个人基于没有强制性，基于一个完全同意的情况之下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性行为，没有刑法的规定可以加以处罚。那当然我们从法治史上在世界各国其实有类似的法律，不过到了近代这些所谓的同性恋罪慢慢都被废除了。那另外一边，我们从这个道德上的 sin 这个观点来看，在教会法或者说西罗时代的自然法，我想特别是教会法的一个观点才会说，诶，这是一个道德负品，就像我们在按那个赞啊，这个会给他一个不赞。因为从教会法的一个观点来看，只要是婚姻以外的性行为大概都会被列为是奸。那所以不只是同性，即使是异性，它是在婚姻以外发生的性行为，刚刚郑胜讲婚前啊，其实不止婚前，你的对象不是你的配偶，这个时候都会被 dislike 都会给一个负评。但是这里的负评指的是一个 sin 就是道德上的负评。 所以老师您认为即使是同性作爱，目前在那个自然法或者是教会法，您认为就算是不被人家知道，你也觉得是一个负评的行为？ 对对，因为道德问题本来就是你自己面对自己啊，就是说婚姻以外的性行为都是道德上有罪。那你当你两个人不是教友，或者说他不想遵守这个道德规范，这个还是一个 sin， 可是没有人可以去判断他的 sin 在道德层面。因为这个从法序法律与道德最大的一个区别点就是法律会刚刚讲 crime 它就会变成说我可以透过法律来加以处罚强制性的问题。道德是没有强制性的，道德也就是你自己面对你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愧疚，会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好的啊？有是非的观念的这个非，我想是这样的一个区别，不是说你面对自己啊，没有人知道就不会有问题。就我其实我犯罪也是一样啊，我去杀了一个人，没有人知道能怎样，不能怎样啊，不能从说有没有人知道来做一个区分。 其实我会问这个子题，最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在天主教会里面其实还有一群朋友，他们同性倾向或者说他们有同志爱人，但他们一直过得很焦虑，就是说他们觉得我真的是我爱对方，那你要用一个道德来批判说这是不对的，这是 sin 的时候，他们就觉得那我是不是要离开天主教会。 我们教会法典或者天主教教理里面对这个问题是这样回答的， 第一个，天主教的教会不知道同性恋这个倾向是怎么来的，这个在教理里面是这样讲。但是第二个，我们主要刚刚讲的这个道德上的规范，所要规范的是同性恋行为。其实这个在教会法是一贯的，就刚讲婚外情一样也是会被谴责的。那你能不能说，哦，我要有婚外情的权利啊，为什么你教会要给我拘束我的婚外情，所以我离开教会，那你家的事啊。教会的规定就是，我觉得在这一点是平等，它不是说同性恋是错的，婚外情是对的，没有这个，只要是婚姻以外的性行为，我想教会都是谴责的。 那我问一下曾胜，你觉得同志是否可以追求爱的过程中，体验爱的过程中，他们是否因为这样做爱以后，你觉得他们就是有罪？ 他们也没有罪哦，这个我觉得由教会或者是上帝来定夺了，我们人不要给他们做定夺。但是哦，我其实比较喜欢教宗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同志他如果一心向着上帝，那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谴责他呢？就是说你在教会里面，即便你是一个同志，你跟你的同志伴侣互相有爱啦什么，在教宗的观点里面，以我自己的想法，我也觉得这是 OK 的啊，没有问题。教宗觉得同志的爱是 OK 的，但是你如果去搞了运动，搞了像革命一样，在教宗的眼里是不 OK 的。 您教会不会跟王老师的说法是矛盾的？ 我觉得讲法没有突破教理啦，我们的教理刚刚讲，我们要谴责的是同性恋的性行为。对于同性恋这个人，在教理里面或者教会法里面是说，对这个人我要特别予以照顾，去理解，去接纳，但是不代表同意他的行为。教会的教导本身就会说，就像在夫妻哈，夫妻之间的关系哈，我想我们在至少在现代的教宗还是肯认这个所谓的1968年那个教育，就是说还是不赞成用保险套，就是说婚姻里面的这个性行为应该是自然的，自然不能用保险套，就是要用这个自然生育法的调节。但是我想这个比较新的一个神学，它这个我们会对于性行为这个件事情要去从神学观点去看性行为，也就是说传统的教会会认为说性行为是一个生育功能，就是如果你从治安法传统治安法来看，就是说性行为就是为了生育而产生的一个动作。但是慢慢的在1968年这时，很多的神学家也反对这个看法，就是说性行为其实不只有生育，它可能还会有一个爱的表现。所以说在这种双重的观点之下，就会形成我们现在的一个矛盾的一个地方，同性恋是不是一定要有性行为，这个是问号。就像夫妻之间是不是一定要有性行为才叫夫妻，这也是问号。 你的意思是可以同意同志彼此间相爱但不能做爱？ 对，就是说其实跟夫妻一样哦，我们以前的教会法也产生过很多像婚外情的问题。婚外情的问题怎么解决？婚外情问题当然你说从法律解决是一种，但在教会法里面的解决方式就是要分开，就是你不能够再跟婚外情的人继续有性行为，可是你可以像姐妹一样的关怀他，姐妹一样兄弟之情，这是允许的，但是不能再发生性行为。天主教教理里面我们尊重同性恋，而且要关怀接纳他，但是对他的行为就是要对同性恋与同性恋行为是做区分的。刚刚这个郑胜其实讲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的同性恋者他会主张性自由，我想这个不管是现在教宗还是以后的教宗，不会有人同意这个命题。 扣掉性自主这个部分之外，教会同意他们可以同居一起生活一起相爱吗？ 这教会管不到啊，教会可以劝导他，这个就跟夫妻一样哦。今天夫妻发生婚外情，教会也是劝导他，然后他来办个告解，结束这个关系，他愿意改，教会会接纳。同性恋也是这样，他今天他两个好，他愿意像兄弟一样的住在一起，兄弟姐妹一样住在一起，彼此照顾。我想这个在目前的教理，我是觉得是可以解释出这个行为这样的一个表象哦，教会是没办法去介入的。除非他发生了性行为，那是我们刚刚讲发生性行为这是一个道德上的sin，他自己要去对上帝或天主负责，他可能要必须去办告解，或者他要忏悔好等等的。但是在你说一个表象上面来看，两个人是同性然后很好，这个我想教会是无法也没办法去反对的，最多就是劝导他说或许你不要做一个不好的榜样，就是说 整个教会还是承认这个婚姻关系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就是男女关系。 对对对。 这一个阶段呢，先来做一个小小的休息，那接下来我要来听众点歌。 来自香港的钟嘉威呢，他今年喜获麟儿，然后他要跟他太太还有他这个未满一岁的麟儿呢，要向台湾听众朋友说声新年行大运。然后他要点播一首非常好听的电影主题曲，曼谷爱情故事的主题曲，想知道却不想问。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抒情歌曲，想知道却不想问。 你是平龙海在แค่ได้ใช้เวลาร่วมกันแค่เพื่อนเท่านั้นป่ามันเกินห้ามใจที่ค้างในความรู้สึกมันลึกๆจะคิดยังไงรักเธอเท่าไรป่าไม่เคยพูดกันอะไรที่อยู่ในใจก็เก็บเอาไว้มันมีความสุขแค่นี้ก็ดีมากมายเธอจะมีใจหรือเปล่าเธอแค่มองมาที่ฉันหรือเปล่าที่เราเป็นอยู่นั้นคืออะไรเธอจะมีใจหรือเปล่ามันคือความจริงที่ฉันอยากพูดติดอยู่ในใจทำไมอยากถามรู้ว่าเธอเปลี่ยนไปมีถามยังดีสักกว่าเพราะฉันรู้ถ้าเราถามกันรู้คำคำนั้นอาจทำร้ายหัวใจอะไรที่อยู่ในใจก็เก็บเอาไว้มันมีความสุขแค่นี้ก็ดีมากมายเธอจะมีใจหรือเปล่าเธอแค่มองมาที่ฉันหรือเปล่าที่เราเป็นอยู่นั้นคืออะไรเธอจะมีใจหรือเปล่ามันคือความจริงที่ฉันอยากพูดติดอยู่ในใจทำไมอยากถามรู้รับมันไม่ไหวจะมีใจหรือเปล่ามันคือความจริงที่ฉันอยากพูดติดอยู่ในใจทำไมอยากถามรู้รับมันไม่ไหว เอ็ดโดเจว่า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发 FM88.1，我是林学姐，给你好音乐。